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三章，被多洛雷斯关禁闭，第五十三集。 第二天早晨，天气和前一天一样灰蒙蒙的，细雨绵绵。吃早饭的时候，教工桌子上还是不见海格的身影。 可是从有利的方面看，斯内普今天也不在。 卢恩给他们打气说。赫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给自己倒了一些咖啡，他似乎在为什么事情暗暗高兴。后来卢恩问他到底为何开心成这样，他简单地说， 帽子不见了，看来家养小精灵还是愿意得到自由的。 这我可说不准， 卢恩尖刻地对他说， 那些玩意儿大概根本就不能算衣物，在我看来他们一点也不像帽子，倒更像是羊毛袋子。 赫敏一上午都没跟他说话。两节魔咒课后面接着是两节变形课，弗利维教授和麦格教授先后都用了15分钟向全班同学强调 OWL 考试的重要性。 你们必须记住， 矮个子弗利维教授尖声尖气地说，他像往常一样站在一堆书上，这样才能从讲台上看到全班同学。 这些考试可能会影响到你们未来许多年的前途，如果你们还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过你们的职业，现在应该好好想想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你们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恐怕我们都要比以前更加努力才行。 接着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复习召唤咒，据弗利维教授说，这是他们的 OWL 考试中肯定会有的内容。下课前，他布置的魔咒课作业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变形课的情况即使不是更糟，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经过认真的学习、实践和应用， 麦格教授严肃地说， 你们就不可能通过 OWL 考试。我认为，只要投入了时间和精力，这个班上的所有同学都没有理由得不到变形课的 OWL 合格证书。 纳威不敢相信地叹了口气。 没错，你也同样，龙巴顿， 麦格教授说， 你的操作没有任何错误，只是缺乏自信。因此，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消失咒。消失咒要比你们一般在达到 NEWT 水平时才会练习的驱召咒简单一些，但它仍然是你们 OWL 考试中会出现的最难的魔法之一。 他说得很对，哈利发现消失咒难得要命。到两节课快结束时，他和罗恩谁都没能使他们用来练习的蜗牛消失。虽然罗恩不死心地说，他认为他那只蜗牛的颜色变浅了点，而赫敏刚试到第三次就成功地使他的蜗牛消失了，因此从麦格教授那里为格兰芬多学院赢得了十分的奖励。只有他一个人不用做家庭作业，其他人都必须连夜练习这个咒语，准备第二天下午再在那些蜗牛身上尝试一番。有这么多家庭作业要完成，哈利和罗恩有些慌神了。他们用午饭时间泡图书馆，查找月长石在制药方面的用途。赫敏还在为罗恩诋毁他的羊毛帽子而生气，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下午当他们去上保护神奇动物课时，哈利的脑袋又疼了起来。天气阴冷，凉风习习，他们走下草坡向近邻边上海格的小屋走去时，感到有零星的雨点落在他们脸上。格拉普兰教授站在海格小屋门前十米开外的地方等待同学们，他的面前有一张长长的搁板桌，上面放着许多细树枝。哈利和罗恩刚走到他身边，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回头一看，只见德拉科马尔福大步朝他们走来，身边围着他那群形影不离的斯莱特林密友。显然他刚才说了什么特别好笑的话，因为克拉布、高尔、潘西·帕金森和其他人围拢在搁板桌旁时，他们还忍不住开心地咯咯直笑，而且他们都不停地朝哈利这边看，因此哈利很容易就能猜出那个笑话说的是什么。 人都来齐了吧？ 格拉普兰教授看到斯莱特林和格兰芬多的同学都到了，便粗声粗气地问道： 我们开始吧，谁能告诉我这些东西叫什么名字？ 他指着面前的那一堆细树枝。赫敏腾的一下举起手，在他身后马尔福呲着牙齿学他上蹿下跳急着回答问题的样子。潘西帕金森发出一声刺耳的大笑，但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声尖笑。只见桌上的细树枝忽地窜到空中，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个像是木头做的小精灵，都长着褐色的疙里疙瘩的腿和胳膊，每只手上有两根树枝般的手指，而每张扁平的树皮般的滑稽面孔上都有两只圆溜溜的褐色小眼睛在闪闪发亮。帕瓦蒂和拉文德说，这使哈利非常恼火，搞得谁都会以为海格从来没给他们看过什么有趣的动物。必须承认，弗洛伯毛虫确实有点乏味，但火蜥蜴和鹰头马身有一兽还是挺有趣的，而炸尾螺或许有趣的过了头。 姑娘们，请你们小声点。 格拉普兰教授严厉地说，抓了一把像是糙米一样的东西撒给那些枯枝般的动物，他们立刻扑上去吃了起来。 那么有谁知道这些动物的名字？格兰杰小姐。 护树罗锅， 赫敏说。 他们是树木的保护神，通常生活在魔杖树上。 格兰芬多加五分， 格拉普兰教授说。 不错，这些动物是护树罗锅，格兰杰小姐说得很对，他们一般生活在枝干可以用来做魔杖的树上。有谁知道他们吃什么吗？ 土鳖， 赫敏立刻答道。怪不得那些哈利以为是糙米的东西都在动个不停呢。 还有仙子蛋，如果他们能弄到的话。 好孩子，再加五分。所以如果你们需要在护树罗锅栖息的树上采集树叶或木料，最好准备一些土鳖作为礼物，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安抚他们的情绪。他们看上去没什么危险，但如果被惹急了就会用手指来挖人的眼睛。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指非常尖利，碰到人的眼球可不是好玩的。好了，如果你们愿意靠近一点，拿一些土鳖领一只护树罗锅去。这里的护树罗锅够三个人分到一只，便可以更仔细地研究它们。我希望下课前每人完成一张草图，标出护树罗锅身体的每个部分。 同学们都朝搁板桌拥去，哈利故意绕到后面，这样他正好站在了格拉普兰教授旁边。 海格到哪去了？ 趁其他人都在挑选护树罗锅时，哈利问他。 不关你的事， 格拉普兰教授强硬地说。上一次海格没能来上课时，他也是这样的态度。德拉克马尔福那张尖脸上堆满坏笑，他把身体探到哈利面前，抓住了那只最大的护树罗锅。 说不定， 马尔福把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哈利一个人能听见。 那个愚蠢的傻大个受了重伤呢。 如果你不闭嘴，没准你才会受重伤。 哈利几乎不动嘴唇地说。 说不定他正在摆弄他对付不了的大家伙呢。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 马尔福走开了，一边还扭头朝哈利坏笑。哈利突然觉得一阵恶心。莫非马尔福真的知道一些情况？毕竟他父亲是一个食死徒啊，会不会他掌握了海格的下落，而凤凰社的人还没有听说呢？他匆忙绕过桌子，找到罗恩和赫敏，他们正蹲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试图说服护树罗锅安安稳稳地待一会儿，好让他们把它画下来。哈利掏出羊皮纸和羽毛笔，蹲在他们俩身边，小声地把马尔福刚才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如果海格出了什么事，邓布利多一定会知道的， 赫敏立刻说道。 你要是显出担心的样子，就正好中了马尔福的圈套，他就会看出来我们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千万别去理睬他，哈利，来抓住护树罗锅一会儿，让我把他的脸画下来。 没错， 从旁边那组人里传来马尔福清楚的脱腔脱调的声音。 两天前我爸爸刚跟部长谈过话，听那意思魔法部真的下决心要采取严厉措施，扭转这地方不规范的教学了。所以即使那个傻大个真的又露面了， 大概也会立马被打发回家的。 哈利把护树罗锅抓得太紧，几乎要把它折断了。护树罗锅挥起尖利的手指，报复性地在哈利手上狠狠抓了一下。哈利的手上留下两条又长又深的伤口。哈利丢下了护树罗锅。克拉布和高尔听说海格会被开除，就已经在粗声大笑，现在笑得更厉害了。只见护树罗锅使出全身力气向近邻跑去，一个快速移动的棍棍小人很快就消失在树根间不见了。当场地那边远远传来下课的铃声时，哈利卷起那张血迹斑斑的护树罗锅草图，大步赶去上草药课。他手上包着赫敏的手帕，耳朵里还回响着马尔福讥讽的笑声。 如果他再管海哥叫傻大个儿， 哈利恶狠狠地说。 哈利，别去跟马尔福吵架，别忘了他现在是级长，他可以使你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 哇，我倒想知道难过的日子是什么滋味。 哈利讽刺地说。罗恩笑了，但赫敏皱起了眉头。三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菜地，天空似乎仍然拿不定主意要不要下雨。 我只希望海哥赶紧把事情办完，早点回来，就是这样。 他们来到温室时，哈利低声地说， 不许说格拉普兰的女人上课上得比他强。 他又威胁地说了一句， 我本来就没想说。 赫敏平静地说， 因为他永远也不会有海哥那么好。 哈利斩钉截铁地说，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刚才经历的是一节保护神奇动物课的优秀示范课，他为此气恼得要命。离他们最近的那间温室的门开了，一些四年级学生从里面拥了出来，其中就有金妮。 嘿， 他走过时愉快地说。几秒钟后，卢纳洛夫古德也出来了，落在全班其他同学的后面，鼻子上沾着一块泥土，头发在头顶上打成了一个结。他一看见哈利，那双向外凸起的眼睛似乎兴奋地鼓了出来，他直冲着哈利走过来。哈利班上的许多同学都好奇地转过脸来看着他们。卢娜深深地吸了口气，也没有先打一个招呼，就直通通地说道， 我相信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我相信你跟他展开过搏斗，并逃脱了他的魔爪。 嗯，是的。 哈利尴尬地说。卢娜戴着一对橘红色水萝卜样的耳坠，帕瓦蒂和拉文德看来注意到了这点，他们俩咯咯笑着，用手指着他的耳垂。 你们可以笑， 卢娜说，声音提高了，显然他以为帕瓦蒂和拉文德是在笑他刚才说的话，而不是笑他戴的东西。 可是人们以前还以为世界上没有泡泡鼻涕怪和弯角憨兽之类的东西呢。 对啊，他们没有错，是不是？ 赫敏不耐烦地说， 世界上确实没有泡泡鼻涕怪和弯角憨兽之类的东西啊。 卢娜咄咄逼人地瞪了赫敏一眼，猛一转身走开了，两个水萝卜剧烈地晃荡着。这时尖声大笑的可不止帕瓦蒂和拉文德两个人了。 就这么几个相信我的人，你能不能别惹他们生气？ 他们走进教室时，哈利对赫敏说， 哦，看在上天的份上，哈利，你总不至于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吧？ 赫敏说， 金妮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显然他只相信那些毫无根据的事情。哎，我就知道他父亲伴着唱唱反调，他还能好到哪儿去呢？